节目的最后要为您放送到的这首歌曲呢，非常的励志，是来自张韶涵。 空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959资讯快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6日前往国家博物馆参观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成就展。他强调，香港回归祖国20年以来，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别行政区实现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取得世所公认的成就，彰显出一国两制强大的生命力。20年的实践证明，一国两制不仅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习近平指出，我们要继续坚定不移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更好推动香港各项事业发展，希望广大香港同胞与全国人民一道携手同心，开拓创新，把握国家发展机遇，推进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为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创造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为实现200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石家庄地铁6月26日正式载客试运营，1号线1期和3号线1期首开段工程已经完成建设施工、设备安装调试，3个月空载试运行，乘客试乘体验和试运营整体准备等各项工作。试运行8项指标满足国标要求，并已顺利通过了13个专项验收和试运营基本条件评审等工作。我是冯博，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传承文明之风。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520008-66。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像落花随着流水，随着流水飘向人海，人海茫茫不知身何在，总觉得缺少一个我像落花随着流水，随着流水飘向人海，人海茫茫寻找一个爱，总觉得早晚非一猜，我早也徘徊，我晚也缺少一个爱，

这首歌曲是著名的八零后，发行时间是1980年，宝丽金唱片《在水一方》专辑当中的《你怎么说》，由词作家上官玉和曲作家司马亮联袂打造的一首金曲啊。邓丽君的声音甜美圆润，温婉动人，加上这首歌的旋律也非常的优美，所以一经推出就迅速的被歌迷朋友们认可了。而且这么多年，每一次听到邓丽君的歌声的时候啊，就会觉得非常的浑然天成，不拘一格，雅俗共赏。当年台湾电视主持人田文仲先生有一句话说，邓丽君的歌老少咸宜，从懂话的2岁娃娃到200岁的老人，大约都爱听邓丽君的声音。 是他早已离去，直到你想通，他早已经不再对你留恋。最后的你，开始了一段挣扎。 李圣杰，你那么爱他。人世间的感情不过两种，一种相濡以沫却厌倦到老，一种相忘江湖却怀念到哭。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大嘴巴，办不到。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声音，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谁遇见你连大人也会认输，耶、yeah, 为什么是你，我只想问耶、yeah, 为什么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耶、yeah、 You're so cute so won't you come 志祥和小 S， 如果真爱呢，就不要去试图掌控他吧，查他的手机啊，在他工作或者是和朋友吃饭的时候轰炸电话呀，数落他的家人，旁人面前还抱怨他，他喝醉回来之后呢，你还骂他哦，不要了啊、哦！其实给他端一杯蜂蜜牛奶啊、哦，然后让他早点入睡，第二天早上记得给他泡一个热水澡，他会对你非常感激。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对方不坦诚，其实他曾经坦诚过的，只是你没有包容吧。感情当中温柔不失独立，或许很多恋人就不会走到分开的那一步了。接下来孙燕姿遇见，

2004年，孙楠出了一张专辑叫《燃烧》。当年的文案的角度啊，说他要唱出男人世界当中不为人知的感情。刚刚我们听过的就是这张专辑的标题作品《燃烧》。男人也会对爱情很认真吗？当然会啊。好的爱情呢，可以使一个坚硬的男人变得柔软，使彼此可以放下戒备，使彼此成为亲人。而不好的爱情呢，会使一个温暖的男人变得很坚硬，变得柔软和变得谦卑，都是人成熟的一种标志。那如果说一个男人变好了啊，也许你就是一个好女人。如果一个男人变坏了，我想你要检讨一下自己了。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萧蔷和杨坤，《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 到底多爱你，到底多想你，窗外的人行道下过雨， 蓝色热带雨，它没有说明，在玻璃后对我弹着琴， 心会不会痛，脚步重不重，什么是爱或不会形容， 反正想你就像黑咖啡那么浓，没有喝过的人不会懂， 以为我爱你到底有多深， 你爱 让它可以代表我的心， 代表我的心， 没有人能告诉你，只是他们还不够单纯， 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月亮它可以替我作证，继续的玩或放弃，不是一个吻能够说明。 这么给，这么给，快说。